你们刘司长是不是开会去了？ 是的。邓政委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欢迎您呢。 欢迎就免了吧。你们把我安排在哪里住啊？ 报告政委，还没安排，政治部在后山沟，刘师长说先听听您的意见。 参谋部在哪里啊？ 在后院。 刘师长在哪里办公啊？ 邓政委就在这里。 刘师长在哪里办公，我就在哪里办公。 这不委屈你。 就这么定了。 是。那邓政委，时候不早了，那您就在刘师长这儿住下。 对，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。 邓政委，那您早点休息。 小平啊，给你安排了住处，你非占我的地盘。你呀， 白翠兄，我不能白白占你的老巢哦。来来来，你看，我带来一份见面礼，送给你白翠兄。 什么宝贝啊？快拿出来看看。 来，你看，山西河北两省的军用地图。 哎呀，好东西啊！这地图从哪儿来的？ 从小鬼子那里躲起来的嘛。 好，来，快把它挂上。 是。 没想到啊，小鬼子打咱们中国，用的是咱们中国印的地形图，而我们用的是小学生课本上的地图。 怪不得听说严老西手里头没得地图了。 原来啊，都是跑到日本人那里去喽。是啊，这个严老七啊，对八路军太小气，对鬼子倒是挺大方的。 报告，地图挂好了。 好，看着啊，还有这边。这回阎锡山可不小气了。他把整个太行山，你看，全部都交给我们了。 报告师长政委，129师整装完毕。 好，政委，我们走。 走。 同志们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了。这顶帽子的帽徽是白的，可是我们师长刘伯承、政委邓小平以及我们所有的指战员的心永远是红色的。 我看还是决定换帽子，换八路军军帽。叶子秋，留下秘密。 好，现在我命令换帽子，换八路军军帽。 是。 邓政委，你带领大家宣誓吧。 现在全体跟我们一起宣誓。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中华民族的死敌。 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中华民族的死敌。 他要亡我国家，灭我中华，杀我同胞，奸淫我姐妹。 他要亡我国家，灭我中华，杀我同胞，奸淫我姐妹。 我们誓死和敌人血战到底。 我们誓死和敌人血战到底。 哪里报名啊？ 报名啊！ 我要报名！ 我报名！ 我要报名！ 我要报名！ 我要报名！ 哎，乡亲们，这是129师报名处，请到这边来登记啊！ 报名 这儿 了， 过来了， 来来来来，把标语贴上。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， 我们要积极宣传，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。 政委，我来提。 哎，我来，你去接待群众。 是，乡亲们，跟我来，到这边来。 啊， 走了。 你是邓政委？ 是啊，老人家，我就是啊。 娃儿，快叫邓政委。 报告，邓政委。 我这个小孙子以前是个小红军，是红军把他送回来养伤的。 怎么小小的年纪已经是陕北的老红军了？你好大了，哪里受了伤啊？ 报告政委，16岁，腿被子弹穿透了。 伤好了没有啊？ 报告政委，全好了。 邓政委啊，我把他交给你们了，叫他打日本鬼子吧。 那哪个咱来照顾你呢？ 哎呦，我呀在村里啊给他说了个媳妇，贤惠着呢。他去前线打鬼子，媳妇在家里照顾我，等他回来再办喜事。 老人家，你把抗战胜利以后的生活都安排了说？ 哎呦，我还把小鬼子的末日都安排好了呢。 老人家，我们一定按你老人家的安排杀落日本鬼子，好不好啊？ 好。 谢谢你老人家呀。张院长， 哟， 把这个小红军交给你了。 是，跟我走吧。 是。 招兵招将好啊， 我也报名。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129师打日本鬼子，欢迎大家。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129师打日本鬼子去。 我报名。 王元吉， 邓政委，给。 别成兄，你看这个太行，好强一个人的脊梁啊！这巍巍太行，由北向南，绵延700多公里，巍峨矗立在华北大地上啊！ 我看呐，这太行山，就是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。威武不能屈。根据华北战局的发展情况，中央军委毛主席调整了战略部署，我军要发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。毛主席要我们129师在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。 主席这步棋厉害得很呐。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挽山进，揽烟灶，下鲁豫，通赣山。这就是我们129师的位置，一气定位，满盘皆获。管是黄门北门，带到老苏就是好门。 讲得好啊，邓政委，我们这两条龙啊，一定要把小日本赶出中国。邓政委啊，你和我都是属大龙的啊。 是啊，别成兄，你大我一人，永远是我的师长。 哎，我能和你搭档，邓政委，是我的荣幸啊。啊， 我才荣幸哦。 哈哈哈哈，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。面对这连绵起伏的太行山，你就会知道日本是在同一个什么样的对手在作战。 对手？将军，我们的对手是刘伯承、邓小平。 东条军，你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？ 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？ 哟西， 邓政委，幺二九师向党请示，请下达战斗命令吧。 柳司长，你就下命令吗？ 好，刘参谋，到。现在我命令386旅两个主力团由陈赓指挥，设伏在神头岭歼灭敌人主力，陈锡联769团向敌城进攻，引出路程和射线的出援敌军，集中歼灭日军。 是。 东条军，你看看吧，这是八路军的战报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战果。1938年3月，神头岭伏击战歼敌1500余人，缴获枪支骡马数百。在刘邓指挥下，幺二九师连续获得了长城口、神头岭、响塘铺和长乐村战斗的胜利。 将军，中国的八路军是很奇怪的敌人。我认为太行山那里是死地。 你说什么？ 太行山那里是死人的地方 啊？哈哈哈哈！不不不，你说太行山是死地，它不是大日本皇军的死地，而是八路军的葬身之地。 嗨， 北九九， 嗯， 你看这个报纸上啊，敌国军队出动62个师、2800辆坦克、2000多架飞机、6000门大炮，入侵波兰。 嗯， 9月3日引发北派对德宣战。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 是啊，在东方慕尼黑的阴谋下，日本侵略者用主要兵力打击咱们八路军和新四军，重点攻击华北地区，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。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了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威胁呀。 目前应该让所有的部队都知道，无论怎样，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绝不会变更的。我们幺二九师要配合其他部队打一场大的破袭战，打退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投降倾向，扭转战局。这也是我这次参加会议得到了中央的战略精神。 打大仗我们严重缺乏弹药，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。我建议我们要搞夜间破袭战，首先要捣毁铁路，挖断公路，切断电线。 北村兄，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。 报告邓政委，您的电报。 好，给中央回电，来电熟悉，按中央部署执行。 是。 1940年末，刘邓大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，投入到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。百团大战的胜利，给盘踞华北的日伪军和主要交通线以沉重打击，振奋了全中国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将军，对华作战已进入进退维谷的境地。 那你， 将军，当初我们以为只要交通有保障，灭亡中国不成问题。